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捷克、德国和印尼近日分别举行了业绩讨论会和座谈会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指出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，使之成为一个领袖的党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政党。由于他的英明领导，朝鲜劳动党得以在历史的狂风中也坚持高级社会主义旗帜，坚决粉碎美国等敌对势力的种种挑战，一直取得了胜利。